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。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 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。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，寂寞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。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，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摇滚斗士薛岳虽然在1990年去世，但其生前为台湾开创了摇滚的精神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。在1984年的首张专辑《摇滚舞台》，正是由后来鼎鼎大名的李宗盛所制作。短短几年，虽然只有五张作品，但相信已经深深启蒙了后辈摇滚乐团的成长。来听这首他最具知名度的歌曲《如果还有明天》。

中一片冷的风，各种空虚冷冷冷，吹起吹起风里雾，过去的心火般灼热，今天已变了冰冻，记忆中突然又痛，只因空虚在作弄，你似北风吹走我梦，就让一切随风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让这初恋流行，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，柔情

见你，还试着打开你，相信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没有？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关于自律，以前主流的心理学观点认为是两个自我的较量，一个是审判性的自我，一个是本能性的自我。但最新的研究表明，没有那么简单。人类的意识非常多元，就像一个混乱的战场。自律成功与否，虽然是上述两个自我的战斗，但旁边还有很多看热闹的，比如管理情绪的意识，管理记忆的意识，管理恐惧的意识。所以自律看起来是一种克制短板的能力，其实是一种合纵连横的智慧。 心暗酸，异乡的他脑海涌现，如何把相思串？拾起张纸，接只小船，徐徐地放于水面。心闭目许个愿，船儿匆匆飘远，望船实践我这个愿，遥遥长路也不倦，直去到他身边，只求跟他一见。若终于见只子船，盘旋梦里千百转，望他珍惜当中意义，齐齐把相思串。将纸接只小船，徐徐地放于水面，静心闭目许个愿，船儿匆匆飘远，望船实践我这个愿，遥遥长路也不倦，直去到他身边，只求跟他一见。若他终于见只子船，盘旋梦里千百转，望他珍惜当中意义，齐齐把相思串。若他

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You